好，翻嚟星期二得到第二节，咁啊嗱，释法咧，去到即系今日发展到咁样咧，嚟紧都系准备补选噶啦，九龙西、新界东，咁啊佢一个啦，系咪？咁啊嚟，如果你话真正补选咧，我都觉得李泛民每区都应该 都赢啦，嗰两席喺晒度啦。 唔系有一个初选，因为咧九龙西好难话佢仲揾边个噶嘛。 应该要协调下 嘅。咁嗰度唔系泛民，民协咧冇理由俾个58岁嘅谭国桥上噶啦，系嘛？如果你泛民 endorse， 咁你话如果有民主党有公民党，咁你泛民应该派边个咧？ 民主党公民党唔会去， 都唔会去啦， 因为佢哋每区有一席噶啦嘛。 系啊，咁工党。而家工黨你從來冇喺九龍西出現，咁一係就俾翻民協，但民協應該派個後生啲嘅出嚟。 啊，都唔止嘅，或者啊見到社民聯啊， 社民聯 啊，之後就揾 社民聯啊，民聯已經 或者揾黃浩明啦、 啊。我覺得民聯係有機嘅， 區嘅，即係你冇理由跳區過嚟嘅。 其實尋日咧，佢咁樣俾人拉一拉咧，哇，撞甚慘痛咧，其實可能係有啲光環出咗嚟嘅。 佢其實次次都係咁噶啦， 次次佢打到嘴角都爆曬啦咁啦。 因为咧，你就其实都要讲翻， 咁你冇得拣啊嘛。 黄浩明都系咁样嘅，即系就算冇俾人打都好啦，佢都系 壮心惨 痛，即系抗争最前线嘅，系嘛？咁但系咧，因为你黄浩明落拣咗落九新界西嘛，你冇可能跳区过嚟，而且依区有个本。即係本身有個吳文遠喺度，你冇可能跳區過嚟㗎。係 啊，因為 即係講翻倫理，就點都要俾翻吳文遠。 啊，因為其他人根本上離選都冇用， 冇錯， 係咪啊？離選都冇用， 冇叫作力啊嘛， 冇叫作力係同埋邊個？我即係啊，我即使真係揾譚國橋，或者你甚至揾嗰、那個即係民協而一個新個女 嘉 莫嘉賢。都冇问题㗎，因为点解呢？係上个泛民所有嘅力量喺晒你度嘛，你嗰个人数 即大家都 通啲菜 倒晒票俾你。 民協当时呢一个呢，佢都有退选嗰个呢，超区嗰个何启明定何咩明啊，好似叫做佢当时都有即係好早去宣布嗰个 话筹100万，帮佢筹100万嗰个系嘛。 啊唔系，嗰个系叫陈远森，个 陈远森 个公民党嘅、那個。但民協嗰个佢都一样㗎嘛，佢都系付出过㗎嘛。咁可能即係如果你计数呢，就呢啲人协调，但系唔知啦，你起码要做一个初选，边个比较呼声高啲，咁就拥晒落去投一个囉。 其实范国威又得唔得呢？ 范国威系新界东。 一定系佢啲， 新界东一定系佢啦。 好似欠佢咁啊嘛，而家 我哋觉得欠咗佢。 系啊，泛民冇噶啦，冇。 我谂系甩碌嘅，泛民入唔到系甩碌嘅。 泛民咧，新界东咧就得，就应该有五席嘅，所以咧系一定系范国威噶啦，冇不作他选。即系新东，我哋唔担心。即使陈云出嚟搞局咧，佢都系攞唔翻，我谂两万票都冇嘅今次。 众望所归咧， 系一定输噶啦。所以咧， 睇到呢一次即系兵败如山倒，你睇下黄台仰啊，企上台喺度噏几句，俾人哋屌翻落嚟，系咪啊？梁天琦唔知去咗边，叶普成系零出现。 哦，咁 零消失。 叶普成系反对，系反对佢哋嘅派别嚟噶嘛？系咪？咁而且咧，你见到佢哋今晚阿芒果佬做节目啦，一定系会大屌特屌噶啦，唔使讲噶啦，系嘛？ 唔系，讲多句啦。你睇下嗰个全世界天下第一嘅港独派陈浩天，又话五毒合流，屌你老母同藏毒疆毒点捻样？屌你老母！寻晚话我唔游行噶，我唔出嚟啦，你哋自己搞啦。哇，大佬点样可以讲得噶？你陈浩天系你哋呢一堆人嚟噶嘛？ 冇噶啦，陈浩天系讲噶啫嘛，你叫佢识做，佢做唔到噶嘛。 即系都系讲到，不过系讲。 系啦 ，talk 嗰、那个 系冇。 即系咧，以前油麻地有个商场叫数码港，英文名叫 Cyber Talk， 系啦，真系 talk 嘅啫。咁啊，我哋其实第二节嘅话题咧，就想讲翻呢个梁振英嘅连任问题。嗱，因为佢为咗连任咧，上个礼拜五就收市之后咧，就伙同。呢、这个发展局局长呢、这个陈茂波，即系佢嘅爪牙， 张炳良 另一只爪牙，咁加上咧佢嘅竞争对手 曾俊华， 咁咧就系出嚟，因为上一次出辣椒咧就曾俊华出嚟讲嘢嘅，咁啊出嚟讲嘢，咁今次咧就佢啊即系点讲啊？抢咗嗰个叫做话语权，就抢先出嚟公布，咁当时我喺公司一睇，唔使讲嘅，加辣肯定啦。 系嘛？个楼市创升得咁捻多，一定创新高，仲唔系加辣系乜嘢啊？ 其实两日前陈茂波已经铺紧路噶啦， 系 佢话我哋注意到，哇！开始咧，而家咧多咗人咧用即系个投资者咧就 买楼， 系啦，冲入呢、這个呢、這个楼市， 楼市 啊，那个比例咧就大突然间系大增嘅， 系 我哋更注意紧呢个情况啦，咁 系。 估唔到两日后咧， 就失 职啊！就做紧呢样嘢，就做呢 个选举工程要做。 选举工程，连有工程， 仲有捉嗱、啊，玩唔到两个月嘅。而家你死多烂多，就系等又话搵等选委会嘅人选。 八号啦，八号开始啦， 咁啊 开始提名啦。 咁啊，而家咧就喺度做势啦。咁啊，永远都系啦，资源喺你手。唔系话语权喺梁振英手，咁你梗系你行先啦。 嗱，系咪啊？因为咧呢、這个叫做咧2012年嘅时候咧。比起而家嘅楼价咧，系升咗一倍都唔止。 系冇错， 一倍都唔止。所以咧，梁振英上台咧，系令到广大嘅业主咧系有得益嘅。吓、啊，所以咧，如果喺呢班业主手上嚟讲咧，梁振英系应该值得连任嘅。 哇，升嗰个升幅咪够俾首期，屌你老母再买多层咯，咪啱啱好咯。 系啊，咁但系有个问题啦，佢咧就忘记咗自己咧夸下海口。上台嗰阵时，佢一句说话，我就凭呢句说话断定呢、這个人嘅测量师牌系东莞五嚿水买翻嚟 嘅。 点解咧？佢话香港大把地啊，点解冇地起楼啫？我上任一定要咧就即系增加多啲供应吓，解决香港嘅住屋问题。香港咧其实咧系冇住屋问题嘅，只有投资问题。 冇错， 我一路都讲，如果层楼。你买呢层楼系讲捻到明一世你都冇得赚嘅，我话俾你听啊，冇人买啲楼。而家啲人买楼唔系因为冇得住啊，系因为啲钱冇地方去啊，想搵个投资机会，想享受楼市升幅带来嗰、那个嗰、那个叫做嗰、那个叫利益。 你都当系一个财富嘅储存工具。 系啦，嗱，因为咧。讲起楼市嗱，因为咧地，我哋讲下梁振英先咧，转头一阵晏少少，个都系呢节嚟嘅，转头先再讲下楼市问题。首先，你梁振英，佢系咪可以连任咧？嗱，我系持否定态度嘅，我系旧年开始咧睇到， 冇错，同我哋一样。全体呢个一致嘅， 我哋呢个节目咧，由旧年年尾开始，我睇到个势，就系咧香港嗰个反对力量咧一路退潮啊。点解咧？因为有几个有一班有心人啦吓，瓦解晒所有吹得到鸡嘅人，个个都俾佢打成一个左交卖港贼啊、泛民啊，跟住民主回归，个个有罪嘅，个个争取民主嘅人都有罪嘅，三十年一事无成，变咗咧，你令到所有大其实大部分人咧系会心淡，觉得 意兴阑珊， 我点出嚟支持啫？即系会俾佢哋咧，佢哋第一首先佢哋唱嗰啲鸠造论系冇用嘅。喂，而家真系啱晒啦！我出嚟游行有咩用啫？改变唔到现实噶，反释法我哋反到咩？我哋冇办法嘅，一定释到法噶嘛佢。我哋系唔能够成功嘅，一个咁嘅游行，你点参加？ 呢个叫政治疲劳啊！ 系啊， 即系我哋面对紧呢个叫政治疲劳。 包括我在内啦。其实咧，不过寻晚三点零钟醒咗瞓唔着，即系又听到阿钱姨拉咗啦，个人唔开心瞓唔着，我老婆都知道。但系咧，我哋变咗好厌恶啊！ 厌恶啊，冇晒心机，唔系即系心淡啊！ 即系睇到，喂，屌你谂乜得闲无事， 好似束手无策啦、 啊，同埋仲要俾人屌啊！ 系啊，唔系啊，你出咗嚟仲要俾人屌，咁老实讲有咩意思啫？冇意思嘅，即系对于成个政局咧，你系完全系一种咧厌恶嘅心情。当一个人厌恶嘅时候咧，唔使讲噶啦，真系唔使玩噶啦。老实讲咧，你点可能？你又要出钱出力去支持，又要俾人屌？咁你点可能会继续有投即系投入感咧？呢个第一点，第二点咧，大家对于嗰个政局嗰种无力感系唔会有多人出嚟嘅。 冇错， 老实讲 真系够早啦。 你其实咧，北京都睇到嘅，北京唔系盲嘅，佢哋睇到香港反对力量系不断咁样削弱，喺度萎缩紧，喺度萎缩紧。佢根本就唔需要有一个咁强硬嘅人落嚟管理，同埋香港。仲要深港通嘅，唔能够俾梁振英继续搞落去嘅，呢个系一个最紧要嘅咧。我都话啦，香港人，你千祈唔好忘记你嘅优点，千祈唔好忘记你嘅强项。你一定要用你嘅强项攻人哋弱项啊嘛，你唔能够用你嘅弱点去攻人哋强项啊嘛。勇武抗争就系用你最弱嗰点去攻人哋强嗰点，你点同差佬斗勇武咧？唉，差佬系欺善怕恶嘅问题。因为你善佢先欺鸠你啊嘛，点解啊？因为睇你老实讲啊， 恩挑鬼命，一隻手指捉鳩死你啦，係嘛？人哋冇辦法唔敲鳩你噶，你見大匪佢落到去，差佬邊等你過得埋嚟啊？喂，真噶，差佬真係揀人嚟恰噶， 呢個我知道。 所以咧，即係嗰班人，你啊成日都話要鬥勇武，喂，喺網上講兩句粗口冇撚用噶，你見。在网上讲粗口的那班人都没有落场啦，他们从来不够胆喐手的。 不是啊，你现在看到了。 是我们的戆鸠喐手的嘛。 是啊。 是不是先、 哎、呀你们最厉害追着李思燕屌两句，哎呀好嘢好嘢，你真的够勇武啦，哎呀你们不得过讲粗口，那就在网台上鸠屌。 没卵用的。 是不 是那些不要讲了，现在我们看分析那个客观形势呢，香港是不需要一个咁强硬的人咧，系继续撕裂香港嘅，因为咧系需要揾个揾翻一啲咧温和啲形象咧修补翻嘅裂痕，因为咧香港再咁样搞落去咧好难搞，因为咧你知道香港本身唔系一个政治城市嚟噶嘛，从来啲人都系讲钱实际，有啲咩利益好得过？ 同埋大陆系咪睇穿咗六八九套个套路咧？即系睇穿佢， 睇穿佢，我觉得都有部分嘅原因，因为咧，你 佢最叻就摆埋，之前摆埋阿爷上埋台系嘛？ 系啦，佢好明显咧就系、 是、根本你今次摆明系想夹阿爷上台嘅啫。 唔系，佢人大释法唔关佢事嘅，直头呢个话事权一啲都冇，因为就 系、是、佢应该会制造个客观效果。 但系佢最主要即系话俾你听，衰嘢就俾你捞晒， 系啦， 换个人。就等大家緩和一下，所以咧佢都冇通知你啊，要你六八九硬食啊，因為佢人大釋法之前， 係 六八九係冇講噶，仲要就再之前兩日仲話未收到通知，聞唔到嗰陣除啊。 哦，唔係依個咧，我覺得唔係。 但佢提出司法覆核再 先。佢提司法覆核咧， 提司法覆核啫。 佢提出噶嘛？ 我反而覺得咧，佢係想人透過依單嘢咧係領功嘅，即係佢絕對係有做呢個動作咧，係 想 領功 阿爺上台嘅。 就唔係佢嗱，點講咧？就未必係佢夾嘢上台嘅，可能佢聞到陣除，因為咧，我覺得佢政治觸覺都幾靈敏嘅。佢聞到嗰陣除，因為咧上面係要上綱上線搞依兩個噶啦。佢聞到陣除，誒，我不如做爛頭卒啦。佢行先，佢叫埋袁國強司法覆核。佢首先提出嘅依單嘢都係破天荒啊！特首做司法覆核係咪？咁但係咧，佢。即系老实讲啊，有冇能力令上面要释法咧？系绝对冇可能。上面释法一定系最高阿爷额头，唔系张德江，一定 习近平， 一定系习近平额头。 冇可能嘅，因为全票。仲有即系头先所讲嘅，唔系你咁嘅意思。佢系想逼阿爷释法，你明唔明啊？我司法复核，如果判咗佢两个系冇问题嘅，咁咪焗你咯，系咪啊？但系问题就阿爷唔系咁睇，喂，快刀斩乱麻，嗱嗱声落嚟，连六八九都杀个措手。 系，冇错，因为咧佢司法复核咧系要经过嗰个审嘅程序， 仲要上诉， 上诉要去终审，终 审几年咯、啊， 真系打最少两年半官司。 因为从来都系要由终审法庭判咗啦，然后终审法庭提交人大释法，或者你香即系以前嘅所谓董建华。系将呢个判决唔合，佢觉得唔合理啊！提交人大释法嘅，而家连呢个程序都冇，中央就一刀斩落嚟， 一刀斩落嚟，即系话咧，佢唔想出粮俾呢两个，系连嗰两年嘅人工都悭翻， 亦都唔好俾你梁振英踩住我上，不如我就落呢一刀， 开咗坏嘅先例系咪？是 唔系啊，上面即系点讲啊？费事俾你牵住我走， 啊、 反客为主， 啊、 我做先。因为咧，佢估唔到，老实讲啊，有边个估到咁快释法嘅？ 系啊， 系咪？ 除咗放声气之外，仲有佢系我自己睇啊，武峰嘅同大律师公会倾掂数，想办法将个震荡解。因为你宣誓就即系等于你发假誓咁嚟，即系咁嘅条件嚟释法， 变 成咗咧对独立。对独立啊，言论自由系完全系冇影响嘅，因为佢由头到尾你发假誓，全世界都拉你噶啦， 即系咧佢喺嗰个全世界嗰个印象咧坏之中咧，都留翻少少分数，唔好话减到冇晒，因为香港我都话啦，香港最紧要系咩？系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啊嘛，呢个地位好紧要嘅，唔可以临乱咧去破坏噶嘛。最紧要香港人，你都要知道香港嗰个软肋喺边度，你系要攻佢嗰度嘛。都话啦，你如果当年点解要占领中环啫？就系、是、因为佢希望 钱喺晒你度啊嘛， 用人 去瘫痪你嘛， 瘫痪你嘅中环，令到你嘅中环咧冇办法正常运作。咁你中共嘅投鼠忌器，其实啱数噶，上面系怕呢样嘢噶。不过 中環啊佔唔成，就變咗金鐘旺角，又演變成另外一種嘢出嚟咁解啫嘛，係咪先？但係始終中共係投鼠忌器，就唔係你班人出嚟掟磚啊！你班人出嚟掟磚，佢哋正中下懷，啱啊，可以用27軍鎮壓啦，係咪先？最好你打死兩個差佬啊！即時全香港大搜捕，好似當年吳意開起黃丹咁樣俾人搜捕，到時。我谂你啊，上网赞好过啊，可能你都惊俾人拉啊，真系。喂，佢大条道理都搞白色恐怖啦嘛，你哋杀差人喎、啊，系咪？你唔好谂住，你唔好谂住你开曲用 名副其实嘅暴乱啊！ 死梗噶，真系。即系 Alex 都讲过啦，系嘛？喂，你当年嗰、那个八九年点样去镇压西藏啊？搵啲解放军扮喇嘛出去打劫。放火，跟住影一两张相，就系喇嘛搞事，我哋出嚟镇压，就可以杀2000个喇嘛噶啦，系咪啊？喇嘛都屈得你，点会唔屈得？ 叙利亚都系咁啦， 咩都系啦， 系啦， 全世界都系国会纵火案。嗱，德国嘅国会纵火案，烧捻完希特拉咪上台咯。 我用同呢个道理咧，我就教咗个网友阿 Bert 咧做佢嘅农产品生意。吓、不过等我自己节目先讲，到时话你听，用同一个道理。不过咁啦，佢。做一个选举工程，即系开始咗噶啦，所以辣椒要揾阿曾俊华先生出嚟做陪审，完全唔骚你。 因为咧，佢因为呢个系财政司嘅任务，系工作范围嚟噶嘛。而家佢系骑劫呢个财政司，财政司话佢要补充啊，咁样即刻要抢咪要讲翻啲嘢。喂，呢、這个场其实应该我系主场嚟嘅。喂，你条捻样客家占地主。真系客家占地， 但系好明显睇到系垂死挣扎啦，因为到而家仲未有一个人公开话过肯点样撑佢，连赞佢都好似都冇乜，即系以往嘅建制派。 哦，社会上 系啊， 系啊， 完全冇啊， 冇赞 过，冇一个半个， 唔系建制派， 你睇都好明显啊， 一般市民不正常啦，共产党嘅人 都唔支持佢， 唔支持佢啊嘛， 系啊。 都唔支持，咁所以其实我谂佢要垂死挣扎。 所以立法局嘅时候，你要问真民建联，喂，你支唔支持689年任？冇人够胆答你啊嘛，因为佢一答你， 个游花宴啊嘛， 死亡之吻嚟啊嘛， 嗰、那个周浩鼎系咁兜一大个花宴出嚟， 死亡之吻嚟啊嘛， 狂兜系咁啊，真系好笑。 系啊，所以我自己睇，即系唔系而家睇啦，即系今年年头，我上年年尾我都话已经冇噶啦。即系唔好好似话呀得唔得？我即系徐少华话头，我而家又唔系咁睇啦。啊，而家咧六百九 好一致噶，我哋讲咗一年噶啦。我觉得老少都系跟我哋嘅。 系啊，真系我哋讲咗好耐。 喂，佢冇穿冇烂做到五年，都应该算执身菜啊。 点为之冇穿冇烂？ 佢做到五年系因为中共唔想有第二个董伯伯。 佢执身菜咯、 啊，做唔完个任期而下台，所以咧俾你做捻埋佢。不过咧有个问题，中共都有个盘算。你做得埋佢好啊，衰嘢你啃晒，嗰啲乜鸠嘢释法啊，所有喇喳嘅嘢啊，对嗰啲咩 DQ 啊，任何唔符合实际嘅嘢咧，就你做晒。下一任咧，特首咧就由民望零可能5%起跳，咁咪到时有2-3%升幅咯，系咁样噶嘛，即系咧股票揿捻到佢最底为止。系嘛，先至反弹上嚟，那个力度咪大咯，系咪？所以咧，佢系绝对系0.1%， 同埋而家佢都惊啊！中共而家埋你猪仔，摆到明你身有屎，实搞你。你反而我觉得即系你系题外话，曾荫权可能有一线生机，因为而家都已经开始喺 AM730写专栏啦。 哦，系啊， 系咪 啊？真系，我谂佢都系一个政治表态嚟嘅。 系啊， 够胆喺个公开嘅媒体里面系嘛写专栏， 系 你唔系人哋做紧你嘅咩？ 退休特首喎，出嚟写专栏， 仲要人哋似系人哋做紧你噶嘛，系嘛？即系查紧你啊，又话加多咗条罪嚟查你。 写专栏嘅人咧，有机会坐监， 坐入 上一个，上一个叫刘梦红。佢喺报纸写专栏 啦，各有各盘算啦。问题就系睇嚟佢可能都逍遥过啊六百九，我相信嗰六百九应该震过猫王。 咁啦，喂，咁你话双辣而家又加辣椒啦，屌你，喂，佢为咗连任啦，咁你睇点样加辣椒啊？点解？ 嗱，讲翻楼市啦，今次咧，我觉得佢加辣椒有用喎。呢、這个唔知系佢谂定系财政司谂啦，定系边个谂出嚟，定系张炳良啦吓。加15%咧，或一咧，系绝对封咗顶嘅，因为上一次咧。呢、这個上一次加辣椒咧就係2013年嘅1月21日，咁我追溯翻去12月啦，再之前嘅加辣椒咧就係2011年嘅11月， 第一招， 第一次。但是咧头两次加辣椒咧，我都认为系冇用嘅，甚至乎只能够咧令到嗰个盘源减少。 佢压缩个供应啊嘛，因为三年内唔卖得 要罚钱。咁啊，你 double stamp 咧，反而啲人初初唔接受，慢慢接受咗， 消化咗咪得咯， 半年就消化咗噶啦。 系啊， 但系最大问题。就是上次那两个这个辣椒呢，其实就是冻结了市场上放盘的量。因为呢你要罚钱呢，啲人咪唔放囉，我咪揸耐啲囉，呢个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其实政府系冇对症下药嘅。你搵啲避孕药仔嚟医头痛。你不断咁喂避孕药都冇用嘅，嗰啲你俾大隻蟹食就得。係咪你俾人食就唔得嘅。系咪大只蟹就用避孕药喂噶啦？ 而家大陆啲玩鱼都系喂避孕药噶， 好多都系用避孕药。嗱咁 荷尔蒙啊嘛。 讲翻点解我咁睇咧？因为咧你一加到 15% 划一嘅时候咧，只有一种人会出嚟买楼，就系、是、咧名下冇嘅。其实唔系首置噶，意思就系咧你买个楼，但系而家冇物业喺手嘅话咧，你仲可以买。有好多人都可以买到楼嘅。其实香港咧嚟紧会出现一个情况咧，我觉得吓。就是如果他们有钱的话呢，就会有事联两个坡联名那些呢，会不是离婚，不需要离婚的，大陆就要离婚啫，香港不需要，只是做个送赠契，将我那一半送给老婆或者送给老公，跟住呢另外一个出来买，不是用最低的税率，最基本税率去买楼，没问题的，他还不用 double 添。系嘛？ 4.25 就买2000万豪宅以上，买够10亿都系4.25咋。所以咧，嚟紧会出现一啲咧，就系而家冇名，又或者联名嗰啲拆咗个名出嚟买。呢个第一，第二咧就系啲有钱佬咧就会老婆、老公、阿妈、阿姑爹吓，跟住仔女全部用佢哋嘅名，可以有一个 quota， 即系话未有拥有物业嘅人。有一个 quota， 嚟紧楼市就会由呢班人去支撑，所以咧嚟紧初初推行呢个计划咧，头半年都系冰封期噶啦，因为15% 要消化啊嘛， 好耐嘅，要起码今次起码要剩半年嘅个市，剩半年会好低成交，同埋真系会跌，因为始终咧啲人会觉得有个问题啦，就系咧哇冇得升啦，打15%边个买啫？ 佢哋 一冇咗个升值预期咧，冇人冲咧，价钱就真系要自然落嘅。不过落亦都落唔得多，原因就系因为都有啲人提出咗噶啦，有啲其他啲楼市嗰啲专家啦都分析过，卖出嚟嘅亦都系减少盘源嘅，因为咧卖得出嚟嘅人可能揸住自己5层楼噶嘛。如果我得一层楼，我唔怕卖，因为我换楼都系俾翻原价 stand 啫嘛。 系冇错。 问题就系啲人揸5层楼、揸10层楼嗰啲，我唔卖得噶啦啲楼。点解？我买一层出嚟，我将来要买货嘅时候， 多翻15%， 我又俾15%。咁我卖嚟做咩？ 不过补充翻咧，其实另外仲有一条路可以行嘅。而家佢哋啲贵价物业咧，系用公司嚟 hold 咧，系转让公司。 哦， 即系公司嘅主 卖公司 嗰个股权啊。 但系咧， 开始都有啲咁嘅趋势。 其实一直都有嘅， 多咗吓。 问题咧， 所以其实而家其实对可能对啲都系始终都系最对中产啊， 但系好多嗰啲未必系用公司名号咧， 系冇错， 因为咧你又因为咧2013年1月份开始咧，楼就唔可以用公司名，就是住宅契嘅物业咧，唔可以用公司名去买噶嘛，一买就要15%噶啦嘛， 佢当你系啊，佢当你已经系要罚嗰、那个 即系话嗰啲咧买卖公司咧，就可能嚟紧都会多大咧。即系大家如果喺香港有少少社会经验都知啦，买公司系好烦嘅， 因为可能有啲人忧啊， 你未必 潜在危险， 佢有隐藏负债，你系 check 唔到嘅。 冇错， 买公司一般咧要做啲咩咧？系会由呢个卖家提供私人担保。如果上市公司主席嗰间屋卖俾你，咁啊梗系唔怕啦，佢会担保嘛，担保3年至5年啦，最多都系3年5年嘅啫，好少超过5年，一般都系3年。咁由佢上市，由佢担保，係唔会有隐藏负债。咁一般你3年你乜都过晒啦，你冇人揸人钱4年之后先还㗎。一般都唔会。问题就係呢啲物业呢始终占个比例少。咁、啊、但係呢你话买卖除咗买卖公司之外呢，嚟緊个市物业市场呢应该就会去返工商铺车位。去返嗰类型非住宅物业，即係非住宅契嘅物业嗰度啦。咁啊嚟緊可能炒返写字楼啊，炒返啲铺。 即係钱都有一嚿啦，但係走去边嘅啫。即係留去边度啦。 係啦、啊。因为我当时我早两日我写咗一篇嘢，就係政府呢有几个盲点。即係突显咗特区政府呢係五个盲点。最大嘅盲点出得辣椒代表咩？代表政府冇供应囉。 有供应，唔使出辣椒啦。我俾货你咪得咯，你哋出面抢货嘛，好简单。你要几多少我俾几多少，咁系咪冇问题啊？问题就系人哋要你俾唔到嘛，所以先要出辣椒，系希望加重你嘅成本，令到你唔可以买楼嘛。你买楼你要俾政府抽税，抽税就最重噶啦。系咪层楼冇升到赚咗政府，系咪你肯唔肯啊？ 正压抑需求 系啦，用行政手段去强制你冇呢个需求，但系人一有需求起上嚟，点解？点解人有需求啊？因为钱太多嘛。我成日都话啦，香港人咧有一啲人咧，尤其是老派嗰啲人咧，会觉得全世界都破晒产嘅，冇人有钱嘅，得我有嘅啫。唉，你卖楼俾我，你要嚟哀鸠我嘅，你层楼。我嗰层值2亿，你嗰层啊，最多值400万嘅啫，420万俾到你啦。诶，唔好讲咁多，一口价系真系咁捻样嘅。所以咧，呢啲人咧，佢哋去谂嘢嘅思维咧，你唔能够同社会，即系同社会脱节啦。你知唔知香港银行红宝仔有几多钱存款啊？几万亿啊，港纸啊，红宝仔每一个月去银行都系零嘅时候，你点捻样过啊？一亿喺银行，一年都系一皮嘢。你当然你做定期可能一厘啦，其实一厘都冇。银行同业拆息创咗8个月新高，系0.34厘，0.34厘啊 ！Hybrid 创咗八个月新高。 而家啲人买楼啊，好多系用紧 Hybrid。我而家嗰层楼嘅按揭 Hybrid 加0.8， 加埋都唔够量啊。 后尾系 Hybrid 一、1.2、1.4、1.6咁加，而家最多唔会超过1.6 Hybrid。即是说全部两厘楼下供紧楼，喂，一层楼两供10,000蚊嘅楼，有8,000几蚊系利息嚟嘅，得2,000几蚊，唔系得1,000几2,000蚊系息，8,000几蚊扣本嘅。你谂下，你攞到钱去交租，定系攞钱去供楼啊？呢个第一点啊。第二点，你自己冇钱啫，你唔能够假定人哋冇钱噶嘛？喺银行揸住5亿嗰、那个，系咪逼佢继续买银行，摆喺钱喺银行，定系真系买老千股啊？是不是冇地方去嗰啲钱，政府都唔諗呢样嘢，金管局班全部諗保都系废柴嚟嘅。喂，香港红宝仔都有几万亿存款啦，呢班人日日都要面对零利息嘅风险，佢哋唔去买楼买乜嘢，你教佢买股票啊？喂，雷曼爆煲之后人哋系唔撚信政府㗎啦。屌你老尾，政府都会破产㗎啦，银行又会破产，嗰啲债券冇人买㗎啦，系咪先？所以咧，佢哋系凸显呢个特区政府咧，系对于金融市场系完全唔捻识。可能佢识，佢唔捻出声。初初我喺度谂啊，会唔会系同联系汇率有关呢？香港系嘛？即系香港7.8挂钩，同美国挂钩，美国唔加息，香港都唔加息啦。问题欧洲好似冇同美国挂钩系嘛？点解欧洲而家要负0.5啊？佢冇联系汇率啦。全世界啲钱系咁印嘅时候，你有两厘啊，我咪拱晒落你度咯，系嘛？你点俾得起两厘啊？诶，得50,000亿欧罗俾你咧，你每年俾两厘，即系几钱啊？1,000亿欧罗啫嘛，你俾利息啊？边两个俾啊？好简单，一好简单嘅道理，你有利息我咪买摆怼落嚟你度咯。喂，唔系净系啊，嗰度咧又有60兆人元咧。你有利息嘛，我咪俾你咯，我咪引60兆人元出嚟俾你咯，系嘛？唔可能嘅，就算冇联系汇率，香港都冇独立能力加息嘅。美国 上次加息0.25咧，香港原来冇跟嘅， 冇跟。 点解冇跟啊？太多钱啊嘛，我 水浸银行啊嘛， 啲钱排山倒海拱嚟，我冇可能俾利息你噶，系嘛？我唔收你，我唔俾利息你都拱埋嚟，我做咩要俾利息？你咁我捻戆鸠先？呢个最简单啦。所以当即系有啲专家话，美国嚟紧咧就会加息，而且唔止加一次。我点捻用加息加一次啊？全世界啲钱咁样拱埋嚟，你加息咪俾捻晒你咯？咁边个俾啊啲利息？我想问，你俾啊？系嘛？定系耶伦俾啊？冇人俾嘅，唯一嘅方法唔俾利息咯。唔俾利息都有人串入嚟，咁我为咩要俾利息先？我想问一下啦，嗰啲叫做读过下书嘅人解答。 所以日本啊、欧元都行紧负利率咯，而家咪就系 日本负利率、欧洲负利率，系咪？瑞士好似系零息， 零息， 啲人都去怼啲钱去瑞士，点解啊？喂，要避嘛，要避险啊嘛，系咪？唔系讲利息嘅，而家呢个世界，当呢个世界唔讲利息嘅时候，物业就冇得跌噶啦，最简单嘅道理。 因为唔识文字啊嘛。 银纸已经 实物就挂税噶啦， 银纸已经系降低咗嗰个购买力噶啦嘛，好简单。 即系以往一个系上盘嚟嘅，钱系上盘，嗰、那个实物系下盘，而家变咗 倒转咗啦嘛。 系你个实物系上盘，钱系下盘。 唔系而家咧， 实物嚟堆钱， 个个都减持现金啊，因为你明唔明啊？持有现金系笨柒噶嘛，今年嘅现金同出年嘅现金一定 缩水啦 嘛，所以咧。聪明的投资者一定是不断去购买资产的，因为呢你现金是一定是贬值的，资产还有机会升值，或者追贴你那个损失，追贴你那个贬值的损失，你一年收回四厘都好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呢即是 收到三厘都相当 相当好的了， 相当漂亮 的了，相当 好的了，现在是有三厘，有两厘几三厘，所以人们你说真的就是买楼收租， 买楼收租。这次时间差不多，楼未讲完，下一次回来再补充。